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间中有雨，同埋有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63点，跌5点，成交金额8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42点，跌1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5蚊，升个8。腾讯控股514蚊，升10蚊；美团点评237.8，升5.8；小米集团222.7，升咗6毫；百胜中国396.2，新上市；农夫山泉35.35.5，升2.15；中芯国际18.36，跌6仙；友邦保险80.7，升3.5。盈富基金25.25，升2仙；中国平安80.85，跌0.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79，瑞士法郎8.511，欧元系5.639，加元5.895，新西兰元5.174，欧元系9.1642。每百日元兑港元7.30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24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35点，升202点。港金现价报17,95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1美元，卖出1,94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咧，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花园道落山方向咧，近住美利道多层停车场大厦咧一段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爱都大厦，咁就系花园道落山方向咧系挤塞。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亦都是车多。咁九龙将军澳道下行落返去观塘道都是慢车。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咁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嘅参与，我哋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晨光第一线同埋 Beautiful Sunday 嘅 Barbie 林慧。在大家同心抗疫的时候，特别多谢一班前线医护人员无私的付出。想谢刘德华的一首《我知道》，凭歌记忆同你们讲一声加油啊。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这刻中的结识盼望得到，只想需要明日你过得比我好。童年童年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你知道吗？通常只要持续每日重复进行一件事，就会养成为一个习惯。 只要每日勤洗手，每次出门记得戴口罩，好快就会成为一个好习惯。 仲要记得每日打开收音机收听香港电台， 这个是疫情下减少外出后的最佳活动。 无论你站在这里、坐在这里、做紧家务，一日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无间断收听。 我们携手与你同行，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激不退，我只有唱出诗句，留住你昨天心碎眼泪。穿着眼里的不对，放下遗憾今天再出去。声音太多，你要听清楚，我要忠于我如初。 你好。 时间嚟到下昼嘅3:03，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问你嘅有 Candy 孙，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作品名称叫做《如诗》。歌词去到最尾嘅时候就系讲，希望我哋可以拼出自己嘅未来。至于跟住落嚟呢首嘅作品咧，喺迈向未来之前，佢先同你回顾一下我哋而家身处嘅呢一个嘅世代。介绍俾你嚟自香港呢位嘅唱作人。 世界越说越重。 阿 Don。 快乐透也彼此太堕落，没有罪也被责掌狂。 直接做 Don， 有佢第一首嘅派台 single， 自己负责晒作曲、填词、编曲、监制同埋主唱，听得出有一种系年轻一代嗰种嘅挣扎。当你想做一啲同其他人唔同嘅嘢，当你想做一啲其他人同你讲， 我越说越疯， 你做得唔啱嘅嘢， 我越说越疯。 你怎可以克服这种的恐惧？ 我越说越疯， 去到坚持自己。 我越说越狂。 李志丹有这首的新歌《放》。他就很喜欢听广东歌，但是长大了之后呢，他想做一些我们听开的广东歌以外的广东的创作。跟着这位歌手都是一样，这个名字叫做 I 面对一种恐惧， 你可能会觉得不如试下逃避下，扮听唔到，扮睇唔到，呃自己话自己感觉唔到。 冷静的爱一瞬间，莫自己。有若无，若有若无，你手中最好的最好，冲动太饱，搏一搏到能抱，搏到更好，对的错的美的丑的难得笑。你只足够心身也好，大病或是感冒，低位也好，勤劳有回报。可惜你不 名字叫做 I 之前派代的这首的作品作品名称叫做若有若无，都算是一种提醒来的，提醒你就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你自己是哪一个，同时就是不要忘记你相信的一些信念。跟着这首歌都有同样的信息的，我们有 Sansa Acapella。 随着年月的牺牲，试图将昔日留低，一直和谐的气氛化成微尘逐渐流逝，不用去带着遗憾，先要将它好好捉紧，放在心的底蕴永不磨灭，好像木纹。 这半分钟给我，用我感官换你心境，这半分钟给我，望见你刚刚望见的风景，在屏幕里算吗？始终会忘掉那小径，你我还有失忆的保证。拍下甜蜜的，拍下然后等雾发掉，拍下甜蜜的，拍下故事碎片仍够飘渺，拍下南瓜车跌下傻仙子，我不需要你像铁的心意。拍下糖不得，别下傻仙子，不需要为我宣告天意。拍下南瓜车，别下傻仙子，我不需要你说什么一辈子，只需要前面一面。然后下一幅，下一幅被故事忘掉，然后下一张，下一张被故事忘掉，一天下一天被故事忘掉，然后下一位下一位被岁月忘掉。 以半分钟哭过， 这半分钟便有哭声，以半分钟想过，在这半分钟便有你倩影，在时间里揣摩，始终会磨灭那小径，你我还有不舍的感性，记住甜蜜的某段甜蜜生活故事，记住甜蜜的这段故事，会否留住心跳，告别南瓜车，告别傻先知，也许这世界没什么天意， 告别唐伯勒，告别傻先知，先可以在记忆里相见， 记住南瓜车，记住傻先知，也许这世界没什么一辈子，只需要留住一面， 某些经过开始淡忘，原来没几多记忆，几多往昔可以上锁， 如没有经过怎么感觉，其实是时间因你 你昔日一直踌躇嘅被逼住淡忘，行云流水式嘅记忆喺脑海渐渐泛黄，所以趁今日仲有能力试去争取一次，保留拥有嘅好过变成历史当分不知。 然后下一天，下一天。 欢迎有新声嘅 Pillar， 今次 featuring 嘅有香港一位嘅 rapper， 佢 嘅名字叫做 Genius of the Future， 新 single 限时动态。 Stress. Moving on to someone else, don't mean it like that. I mean, I'm dating myself. No longer feeling so bad. I'm making my own plans. Watch out all my stories. Hey, you were good for the go home. Yeah, on my IG. You were good for the go home. Wait, drunky text me. Was kind of whacked. Now I'm glad I'm done with that. Yeah. 荧幕显示又嚟佢嘅电话号码，承诺先至当游戏。Game over， 觉得双方都引诱，各不相干，不如分手。强悍嘅争斗，冇乜想讲感受，都唔想再深究。人生如戏剧，剧本喺我手，冇得去 playback， 谂住翻初头。生活点滴，唔使去睇佢面色，享受轻松，唔使去角色扮演，玩厌演绎，两袖清风。一瞬间停唔顺眼，冇 feel 一路丢淡。佢硬可以扮到超，但系照拣依旧咁刁慢。一到分手，仲会好天，写得起嘅新一页。理得你咁又乜都讨厌。 What if I just broke up with my boyfriend, but I'm not too stressed. Moving on to someone else, don't mean it like that. I mean I'm dating myself. Don't I feel so bad? I'm making my own plans. Watch out on my stories. Hey, you were good for the go home. I didn't really know myself. Checking myself in a rehab. Thinking maybe you should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每次嘅关系都有嘢落袋。 You know that. 每个就借啲意拣位落台。 You know that. 一直想变，不过依然悲哀。唔想再思念之前，一直向前，未来。 我今日一首新手的派台 single， 同样都是有 Genius of the Future。今次同佢合作的有 QVT， 新的呢首 single， 新的名字叫做 You Know That。转头会有林家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汇丰宣布由11月1号起取消26项基本银行服务收费，预计超过400万名个人客户将会受惠。有关银行服务包括人民币或外币现钞存款及提款、索取银行报告及其他文件、补发存折、跨行和环球转账以及汇款等。汇丰指出，取消收费除了方便客户使用更全面的基本银行服务之外，亦有助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客户舒缓部分压力，并促进本港普及金融发展。集团又认为，未来银行服务将以低收费、高质素和普及化为主导。消息指警方拘捕15人涉嫌操控一传媒股价，其中一人因此获利2000多万，另一人赚70万。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增加6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4901宗。新蒲江壮六街一间珠宝金行朝早发生劫案，警方正追缉4名疑犯，包括3名劫匪和1名司机。根据网上流传的闭路电视片段，行劫过程大约1分钟，匪徒乘坐接应的私家车逃去，金行仍然点算损失。片段所见，一架黑色私家车停在金行外，三名身穿黑衫黑裤、戴黑帽和口罩的男子落车进入店铺，其中一人持刀指吓职员，另外两人用铁锤击毁多个饰柜的玻璃，将一批金饰放入随身袋，匪徒得手之后登上私家车逃去。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4点，跌44点，成交金额8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42点，跌1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64.6升4，腾讯控股511.5升7.5，美团点评237.6升5.6，小米集团22.7升6毫，百胜中国395.4新上市，农夫山泉36.3升3.1，中芯国际18.42冇升跌，友邦保险80.4跌6.5。盈富基金25.18跌6仙，港交所366.6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05，瑞士法郎0.91，加元1.316，人民币6.838，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35点，升202点。港金现价报1795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42美元，卖出1947.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 路面方面，喺港岛花园道落山方向咧，去金钟道嘅交通而家系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上罗便臣道附近一带嘅交通咧，亦都系比较繁忙。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交通繁忙，龙尾丽业街。最后提提大家咧，封路方面喺秀茂坪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先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八十年代嘅英国咧，就系盛行所谓 New Romantic 嘅音乐。其实对 Doctor Music 来讲，只不过是一个称号而已，方便那些 marketing 的朋友去 launch 他们的 product。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 New Romantic 的潮流是将美国彻底地攻陷的。曾经试过在世界榜上面，十大最受欢迎歌曲里面有七首歌都是来自英国的。什么 Duran Duran, Culture Club, George Michael, 全部都是当时美国年轻人的偶像。今个礼拜介绍一下 New Romantic 当中有个唔错口碑嘅二人队伍 China Crisis。China Crisis 曾经咧系喺佢哋其中一张唱片嘅封面上边咧印过四个中文字，其实就系直译过嚟嘅中国危机。据闻啊，乐队用呢个名咧系因为佢哋睇咗中国历史黄祸，所以咧俾个灵感佢哋咧就系改咗做呢一个乐队名。China Crisis 一直喺英国咧系有啲名气。但是当时要好像其他的 New Romantic 队伍那么成功，他们一定要将音乐横到大西洋，去到美国。在70年代尾红极一时的美国 Jazz Rock 队伍 Steely Dan 就有那张经典制作叫做 Asia。 其实个 Asia 就不是 ASIA， 就是 AJA， 而个 J 字就用毛笔写的。个封面设计就很有东洋味，我相信又是那些西人懂得分，即是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结果 China Crisis 就请了 Steely Dan 的成员 Walter Becker 监制唱片，亦是他们唯一的一张在美国叫上过客榜的大碟 Flung and Imperfection。 单曲是一首带有浓厚中国味道的调子。今天 Dr. Music 向你介绍 China Crisis 的 Black Man Ray。 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陈小宝，心地任我行。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Turn the radio loud T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乐。 电话旁边嘅咧有林家谦啊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Eric， 你好啊，你嘅新歌又劲啦，我喺 YouTube 咧打个特咋，第一个出特朗普啦，第二个就系出特伦斯梦游仙境啦， 仲有咩特啊？其实应该冇。 等我试下再揿多次先，因为头先我讲个特字就系得呢。 最 top 系呢两个 result。系啊，系、 哦、 跟住有啲系打机噶啦，跟住系啊，特别的我给特别的你啦，即系有呢啲啊。喂，我记得上次咧，你出 EP 嘅时候咧，咁我哋都有问你，喂，咁啊几点啊？你几时会有新歌啊？你话，唉、哎，都未必住噶啦，可能都即系再睇下，到时点啦，有啲咩灵感先啦，暂时未有 plan 嘅。但系突然间你又真系派咗一首新歌，仲要系一首好唔同 feel 嘅歌，都几 surprise 嘅，系啦，都几 upbeat 啦，所有嘢咁样。乜嘢嘅机遇突然间有呢首新歌系出现咗嘅咧？ 其实就完咗个即系上次几个 project， 其实就冇乜知，即系冇乜方向嘅。咁所以冇乜方向咧，其实都有一个好处，就系你好多嘢唔使俾啲嘢框住嘅，或者跟住之前啲咩嘅。咁所以其实都冇乜承接上只碟嘅嘢啦。咁而又想啊，不如试下就唱啲好唔同嘅嘢啦，或者因为其实呢只歌本身都摆咗喺度好耐啦。咁见到有啲人。其实好多歌手好过嘅，咁但系最后都未成功用到啦，咁所以最后就问翻上一位 hold 住嘅歌手，可唔可以攞翻嚟唱咧？咁佢 OK， 咁我就想咯咁咯。 哦 ，OK， 因为我觉得有好多人都 surprise 就系你唱快歌。 其实我都几中意唱快歌，唔知因为我咧啲人唔系我电子声嘅，即系嗰啲。Siri 聲啊，或者電音，咪 DJ King 好中意 remix 我嘅。咁其實我諗某一個原因都係因為我把聲有種電味嘅。係，呢種電味可能係因為我即可能嗰種聲線嘅鼻音或者點樣啦。第二種就係我唱歌嘅方法咧係好直嘅。即我唔會好多好扭，即唔係嗰啲扭音，係嗰啲畫上去嗰啲。咁所以变相可能我把声又会适合唱一啲可能 EDM， 其实好多人都叫我试，喂试 EDM 啊，因为你把声即系 DJ King 咁讲过啦，佢把声其实真系好啱做 EDM， 所以我次次都 remix 你系有个原因嘅，我觉得咁所以变咗我呢把声去唱快歌咧，其实系有一种特别嘅感觉嘅，而可能系我唱慢歌嘅时系未必有咁样。 世上偶遇也是重遇，要是这样孤单又何？不专心著书，情感卡糟蹋都活该付算。这样快变没有事全意，拼命爱下歌，但为何伤口不去愈？情人不该比较新旧，计赢或输，为何又拒绝同住？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未前路都可，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 好中意呢首歌，因为真系系啦，又因为夏天啦，跟住然之后，你又因为系真系带你好似即系个人去唔到旅行啫，但系听你首歌真系好似即系可以 travel 咁样嘅一种感觉啦咁。喂，咁但系因为我知道其实系咁你今次系编嘅时候，你本身个 demo 你交俾可能之前 hold 过嘅歌手嘅时候，系咪都系已经系大致上系咁噶啦？其实因为你同埋 Original Nation 一齐做 arrangement 嘅，今次就 系啊，我编曲应该有而家嘅七成到啦，我估 系。 所以其實成個 flow 啊，中間嗰啲點樣排啊，呢個邊度 breakdown 啊，成嚿嘢個框喺曬度，所以其實都 presentable 嘅個 demo。因為呢只歌三四年前寫嘅啦，咁係台灣嗰邊一啲單位邀請我去寫嘅，咁寫完但係最後未有用到啦，咁所以 但我覺得好好機會可以即係俾我自己試下，咦，原來我自己寫到喎呢種嘢，然後又 OK 喎，又可以唱到翻我自己，咁所以呢、這個體會感受都幾好，幾開心。 咁你係嚟到而家即係收翻個 demo 翻嚟自己用嘅時候，你就再邀請個 Vigilant 同你一齊去做啊？定係之前已經有個底㗎啦？ 其實佢再重新揼過嘅，咁但係就 based on 我嗰個 demo 咯嘅成個 structure 去做咯，咁所以佢其實令我啲聲更加新啲啦，同埋有多種 dreamy 嘅感覺，因為我哋俾個 brief， 因為其實佢哋係美國嘅一個單位咯，或者一個 band 咁樣，咁其實係 Randy 嘅朋友嚟嘅，喺美國嗰邊，咁所以佢就同佢哋合作過啦，咁我就第一次，因為係 Randy 介紹啦，咁喺隻歌上面就佢再佢令到隻歌更加夢幻啲啦，同埋有即係一開頭先 intro 一開始嗰度啦，點樣可以令到人好似 draw 咗人嚟去一個夢境度，但係其實突然間咦幻滅咗，即係有啲 alarm 聲出嚟咁啦，即係呢一啲係佢哋設計嘅得意位咯，我覺得係幾即係好令到呢隻歌好加分嘅，亦都配合到譬如個 MV 啊或者個歌詞上啊，都係突然間有啲噩耗潛著，跟住突然間冇咗，即係成日都衝破唔到，咁原來係自己一啲內心嘅問題去纏繞住，其實令到爽咗自己去唔到呢個夢境咯。 OK， 嗱，因為咧其實咧歌就可以咁聽啦，但其實咧你自己咧喺你個 IG 你都 post 咗一個係音樂故事啦，就正正就特倫斯夢遊仙境，一個係幾短篇嘅一個小説咁樣嘅。咁我想知係有咗你呢一個嘅 idea 啦，即係其實你嗰個故事大概就係講特倫斯呢個人啦嘅真係一個夢遊仙境嘅一個嘅過程咁樣啦。咁係你嗰陣時有咗呢個 picture， 於是邀請 Oscar 定係點樣嘅咧嗰件事？ 其實就冇呢個故事嘅嗰時係，因為我邀請 Oscar 寫咧，好似都仲未。即係有諗法同 storyteller 合作嘅，因為嗰時我就邀請咗 Oscar 寫詞啦，咁佢寫緊啦，未寫完啦，咁但係好似都寫完，跟住storyteller 咁啱就 approach 我有啲嘢想合作，咁跟住就傾開，咦，我其實有隻歌都嚟緊，都好似幾啱，我可以有一個故事。去嗰啲小說咁樣嘅嘢啦，類似好短篇嘅嘢去包呢件事，都似幾得意。咁同埋就連埋個 MV 同佢哋一齊去做 creative 咯，一齊去完成咯。咁我覺得，咦，其實所有嘢都幾幾巧合地可以撞埋，係好有火花咯。我覺得 係。咁會唔會嗱，當係一個會唔會其實係呢一首歌只係一個嚟緊你新嘅 project 嘅 first chapter 或者個 teaser？咁樣，所以繼續會唔會特倫斯呢個故事繼續會延伸落去噶？ 唔知啊，其實因為我 YouTube 咧，其實都有講如果大家你可以即係 based on 呢個故仔去再諗到一啲嘢去 extend 嘅，你又歡迎可以留，即係你留低你嘅創作。咁我又會睇下啦。咁如果有啲嘢真係幾得意喎，原來特倫斯都有咁樣嘅，咁我又諗緊可以再寫一隻歌去繼續去包或者去延伸落去，可以少少佢哋主導翻。咁但係而家呢個階段就冇嘅，即係呢個階段就冇諗到即之後下一隻點啊，會點樣嘅。 太绷紧的脑部，何时又烦恼着？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天意，总怪异无人发出酒馆照着迷幻告别惆怅。说过去那雪收心奇香，这个你发觉有吗？怪异就一场，暗笑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幻石心不。 假的，到底怎样变平了？那些根本搞不清，就别要再求神确认。 今次咧就係、其實你寫歌啦，頭先講係譬如填詞啊、arrangement 啊咁樣啦。但今次咧，其實你係邀請埋 Randy 周石漢一齊同你 co-produce 呢一首歌嘅，係啦。咁啊，點解會同佢一齊玩呢首嘅？ 嗯，其實一路都想同佢合作嘅，因為我其實我同佢個緣分都幾耐噶啦，先至2014年、2015年啦。咁係、yeah. 我第一二隻歌賣嘅都係佢監製，即係我寫嘅旋律。 嗯， 咁所以其實我同佢旋律上啦，或者隔空係合作咗好多次嘅，所以變咗大家都有一種默契，音樂上嘅默契。咁今次覺得呢隻歌，我覺得 Randy 喺呢隻歌嗰個睇法啊，或者 judgement 咧，都應該會幫到隻歌幾多嘅。咁所以就不如我哋即係一齊玩啦。如果你介意嘅話，咁所以好開心佢又即係一齊去玩呢件事啦。咁佢亦都好 enjoy， 即係佢即係監製我過程中，佢都俾咗好多嘅inspiration 我咯， yeah. 即系我有时我自己真系，譬如自己监翻自己咧，其实真系超多盲点嘅。咁、有时佢就会讲得翻，哦呢、這个位可以咁唱，唔系，可以唔一定好似我一般处理咁处理。咁、所以佢又会又俾咗啲 comment 去俾我 fine tune 下咯。 因为呢首歌我几中意佢，就系最收尾嗰一下咧，即系本身系都系一个高亢啲嘅一个感觉噶，但系即刻就变翻真声咁样。咁嗰个收尾，我觉得，咦？哇！這個現場唱好幾難嘅喎， 係啊！我而家真係好似嚟緊有一個 live 要唱，我諗咗好耐，究竟做唔做？ 係、 我都最後俾個 challenge 俾自己挑戰一下咯，咁所以可能都會大家都見到嘅。咁但係係咯，最後嗰個位又唔知啊，因為我又即係我好多時候我唱法啊或者編曲咧、我都好中意跟翻個歌詞去再 adjust 嘅，咁所以 demo 就唔係咁唱嘅。咁但係即係最後覺得，其實再不想説，然後其實就係被逼翻翻嚟現實。係 啊， 就我唔想嘛，但係你逼咗我，好似我喺高八度嗰時，其實係好似夢遊仙境緊喎。 係， 但係跌翻落個人間，現實咁樣就覺得，唉，係啊，你都要面對翻真實啦，咁現實咁咯，咁樣講。係咯，希望即係大家都覺得呢個處理幾有趣，因為我自己唱都覺得好 high 嘅，雖然我都要練咗好耐先，即係。嗰度係突然間跌翻唔知十幾度， 係啊，即 係我又唔想搏啦，即係我唔想咁想出，跟住再錄然後兩個字啦，我又中意，即係我同 Mandy 講，不如連住咁錄呢句啦，我咁樣連住又唱到啊，嗰種感覺係無可取替嘅。 耶，係啊，呢個位我覺得好精彩，即係呢個收尾我覺得好精彩嘅，同埋都好有頭先你講嗰一種嘅意境擺翻入邊咯，就真係蹦翻嚟現實啦。咁樣咯，所以呢個位好正，我中意咁樣。 我都中意，喺 MV 都有噶，即系 MV 都會配合翻。佢咪 係啊係啊係啊， 佢夢境緊嘅樣，跟住最後變翻一個四眼仔咁。 係，因為個 MV 其實真係好正嘅，因為佢係一個全動畫咁樣去到做咁樣，好好 colorful。 最正係我唔使出樣，我可以舒舒服服咁樣，又唔使俾人批評。通常都有啲嘢唔係批評嘅，即係會笑下，覺得佢喺度濕身喎，點樣嗰啲咁。咁呢隻我就完全唔使乜冇乜壓力咯，即係尤其是快歌咧，即係難拍 MV 拍得好，即係一嚟如果真係要 budget， 即係要有 budget 先拍得好啦。咁我又未必有咁多 budget， 咁所以就不如做一個 illustration 或者 animation 嘅嘢啦。咁出到嚟效果幾好喎，又幾夾個故事啦、歌詞啦、隻歌啊，所以即係lucky。 嗯 ，OK， 但系听得好爽嘅一首歌，咁同埋真系充满住 surprise 嘅一个属于林家谦嘅作品咁样咯。系啊，咁所以嗱，应该听你听得出就系暂时系做咗呢首先啦。咁嚟紧嘅嘢就睇下到时你有啲咩嘅新嘅 inspiration 就再决定啦。咁 系啦，系啦。 OK， 咁啊睇下你头先提到话可能有个 live 嘅演出，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可以把握到呢一个机会啦。系啦， 希望大家错过啊，错过会好啲。 到时就你自己紧贴住林家谦佢嘅 YouTube 啊、IG 啊，诸如此类咁样样啦，系啦。咁啊，呢个时候你又可以继续听下林家谦呢首系新歌，同埋睇下个 music video， 好精彩呢首作品啊！咁啊，多谢晒林家谦，谢谢你， 谢 ，thank you， 拜拜。 这世界有陆地河流，有天空峻岭，各种色彩亦有差。这世界看似是羊群，要怎么竞赛？谁人在提示说话？你可否画出将来？流汗也潇洒，流泪也不怕。是唯一的花卉，去那季吧，能预算期望吗？偶尔去到绝地悬崖，你都不要妄自菲薄，从未结果。吞了一点色彩，引不起注意，其实亦藏其作用。那枯萎着的枝芽，沉默却优雅，无用去比较。光线给指引路向，听得到千里飞鸟最响。如光谱里找不到彩色，就配将彩虹云雾里寻觅。你盛放于光天山落太阳下，你继续聆听，你继续明出路径。相信继续沉默，努力种花，每个也有一颗种子，吸杀种吧。 国家的行为，俄罗斯将要付出沉重代价。被问到美国将怎样回应，蓬佩奥说不想早过总统特朗普交代，但强调华盛顿方面会设法减低同类事件再发生的机会。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 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五点，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9点，跌159点，成交金额9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42点，跌1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2.8跌4毫。腾讯控股509元升5元，美团点评233元升1元，小米集团22.5元升4.5元，百胜中国390元新上市，农夫山泉35.9升2.7，中芯国际18.16跌2.6，友邦保险80.2跌8.5，盈富基金25.18跌6仙，港交所365元跌2.6。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77，瑞士法郎8.521，澳元是5.636，加元5.887，新西兰元5.171，欧元是9.1638，每百日元对港元7.3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5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35点，升202点。港金现价报1795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33美元，卖出1945.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在港岛花园道去金钟道方向的支路近住美利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花园道落山的龙尾去到过了罗便臣道。重复一次，就是花园道去金钟道方向的支路近住美利道有交通意外，现在落山的龙尾去到罗便臣道了，影响到附近一带的道路都是比较挤塞的。上亚尼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雅宾利道挤塞，龙尾去到坚尼地道过了麦当劳道。反方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近住石水渠花园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麦当劳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只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一些。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骏业街至到丽业街这一段比较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在油麻地的金粟街有道路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现在是不能够由金粟街去海旁方向又转入广东道的。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的姿势，要安排小休和多做伸展的运动。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罗仲谦在最新的古装武打电影，除了粗爆机和学骑马之外，还瞒着老婆杨怡玩真火啊！ 譬如我被火烧一场，我真的在自己身上面点火嘅，瞓喺度背脊、膊头、手、腰，全部都是真火嘅。咁当然啦，我喺入边已经着晒防火衣啊，搽晒啲防火胶啊咁样，我自己都好紧张啊！我都问佢系咪要烧个演员？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4点之后的骚动音乐，你好，严琼。 Hello， Eric 啊。 Hello。 翻嚟之后咧，今日讲嘅呢个一个台湾嘅乐队组合乐队啦。 系。 咁吓死我。咁但系其实好多关佢哋事嘅一啲人，我哋都之前讲过嘅。例如佢哋佢哋出咗最新嘅一张专辑啦，好多嘅即系台湾独立音乐界，好多人都话期待咗好耐啦。咁样。咁其实佢嘅好多歌嘅制作人咧，就是、我哋之前讲嘅 Yellow 黄轩。 系。 咁佢哋自己都讲嘅话，其实真系黄轩嘅加入，令到佢哋本来六个嗰个限制咧，系被打破咗嘅、 哦。 因为发现咧，所有歌咧系佢哋入录音室去同阿黄轩倾嘅时候咧，咦，同我哋六个本来倾过样系完全唔。同嘅喎，咁、 哦、 然之後，但係黃宣有佢自己好專業咁去解釋俾佢哋聽，點解會想咁樣做啦？咁甚至乎我哋話試下咯，唔得咪用翻你哋嗰啲咯。咁、 嗯、 然之後做翻出嚟之後，佢哋會覺得咦，其實好似更加似係嗰回事喎咁樣啦。咁又例如佢嘅 MV 咧，其實就我哋之前介紹嘅嗰個郭佩軒嗰個導演去做嘅，就係因為又係有一種我唔想話好平嘅美學，但係嗰種感覺就係有一種。好另類嘅，好復古得嚟，但係好有嗰種味道嘅一個新嘅一種美學嘅狀態啦。 OK， 咁其實今日想介紹呢個樂隊嘅名咧，叫做問題總部。 係。 咁之前咧都解釋過嘅，就點解會叫做問題總部 咧？佢真係好中意問問題㗎。係 啊。 點解啫？ 其實真係咁嘅原因啫。因為但係人哋個解釋就文清好多啦。 係。 即係佢就活著咧就會有問題出現。 哲學家嚟 嘅。係啊，然之後將呢啲問題嘅結合同埋將佢解決咧。就是人生的必修的课题咯，于是乎就叫做问题总部，哇，系几有深度，同我哋不断咧讲女问点解嘅，真系噶，系咪噶咁样嗰啲， 扮嘢啊， 系好唔同嘅， 扮嘢啊， 有深度，人哋写歌噶，系啊，咁样， 扮嘢啊， 咁就系拣到佢哋咧呢呢张专辑啦，《Usual Guy》之间中间有一首歌叫做《心脏痛》啊， 系， 咁我 MV 咧又系我睇嘅时候，我觉得好。好詭異， 係 嗰、那個就係佢哋個女主音係一個好可愛嘅台灣文青式嘅少女啦。咁、 嗯、 成個嗰、那個MV 嘅劇情咧，就係佢化身成為一個賣肉嘅人，即係豬肉啊！ 哦， 賣豬肉嗰啲，我先你一睇你嘅表情就係諗錯咗。 娛樂圈真係好亂啊，咁樣 街市個肉販啊，賣肉嘅豬肉啦、啊，咁樣。咁佢咧其實就好得意，就係每個客人嚟同佢買嘢嘅時候咧，佢都會切唔同嘅形狀俾對方。 哦， 但係其實對方都係唔要㗎。係，佢想表示嘅就係喺生活當中或者喺愛情當中，自己不斷被人拒絕，不斷。受伤嘅一个过程，但系你谂下，竟然用一个咁样嘅表达手法，你觉得好妙嘅咩？ 唔系，我觉得呢啲人， yeah. 即系呢个女主角啊， 系 呢个剧情嚟计啊，唔化嘅呢个人。 咁人哋真系卖肉， 唔系 即系 我 觉 得如果你要，唔系你要表达一个即系话诶，我个人真系好惨啊，点解啲人成日拒绝我？你谂下你付出 make 唔 make sense 先？ 可能 人哋买翻去煮餸，你整个心形啊，整个花形啊，咁样嚟做咩咧？ 我想话真噶，佢真系有切一个心形嘅俾嗰个男人啦，跟住个男人就望咗两眼之后就转身走咯， 系咯， 跟住佢就好委屈咁样举住个心啊嗰啲画面，跟住觉得。 自己攞嚟啊你？ 唔係啊，其實可能佢想要啲豬骨翻去燉湯。 咪真係啦， 俾啲咁大嚿肉佢。 咪真係啦， 好師奶啊！ 你諗下對方要嘅嘢同你付出嘅嘢夾唔夾先？ 系，哎，你啱。咁但系其实今日咧，即系除咗头先讲个心脏痛个 M V 个故事之外，都想介绍个音乐风格俾大家。佢哋总结自己音乐风格咧，叫做 Happy Sad， 开心但系又唔开心咁。 系啦，咁同埋咧，好多嘅啲乐评啊，咁样都好中意用呢个字去形容佢哋嘅，就因为佢哋每个人咧本身都系嗰种嘻嘻哈哈嘅活泼少年。但系其实佢哋嘅歌咧，多数都系有一种愁绪喺当中嘅。跟住佢哋就好奇怪、就是，就系啊，即系你哋咁开心，点解啲歌就专注会写喺愁绪上边咧？咁样，咁呢个解释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就系佢哋就会觉得，我哋嘅风格就叫做 Happy Sad 啦。咁、但系同一时间，佢话其实喺呢个时代生活紧嘅年轻人咧，多数都系 Happy Sad 嘅。同埋做音乐嘅人咧，多数都系 Happy Sad 嘅。其实冇乜其他出路啊？点解咧？就係、是、嗰總結，就係你揾嘅錢唔夠多，但係又生活得好似幾快樂。 都係一種叫咩？ 苦中作樂咯。 係啊，即係個世界唔變，唯有你嘅 心態變， 心態要改變咯。 係啊，因為但我覺得呢個講得好重噶喎、哦，就係尤其是佢話做音樂嗰啲人，你更加係你唔好話俾我聽，你揾到好多錢咯。尤其是做音樂的話咁樣，咁但係你喺揾唔到錢嘅時候，又會肯繼續做落去，可能就係因為中間有嗰種快樂喺呢一度咯。所以其實佢承受心臟痛嘅歌，我頭先講係講一個女人不斷俾人拒絕嘅故事啊嘛，不斷自己受伤害嘅故事嘛，但系其实因为嗰个编曲嘅整体嘅气氛咧，都系嗰种我哋话催情歌手嚟嘅，所以唔会有特别浓烈嘅嗰种好似怨苦状态嘅伤心喺当中嘅、 哦 okay ， 所以嗰种就系传说当中嘅 Happy Sad。 哦， 又开心又唔开心， 即系 sugar coat 咗你嗰啲嘢，咁你听落去就啊，都可以一笑置之啊，系啊， 笑唔笑得落？我谂笑唔笑得落，主要睇你自己本人有冇一路俾人拒绝咯。 哦， 即系如果有嘅话，你咪会觉得笑咩笑啊，好好笑咩？根本都唔好笑，好伤心噶嘛，人哋咁样咯，系啊。 咁我哋就听下朱玉荣呢一首 咧。人哋叫做问题总部啊，个名好有深度噶， 系 嗰个名称啊，心脏痛。 I just thought of a word, and my heart is hurting. But I've got the crew with me, giving the beat for me.My heart is hurting.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My heart is hurting. 佢又冇我想象中嗰种系好欢愉嘅气氛嘅，因为你话 happy set 我开头又系哇嗰啲， 咁一直俾人拒绝又唔系好值得，哇我俾人拒绝啦耶，咁样都好难演绎嘅。 但系如果真系有系一个肉贩，佢喺铺头系播紧呢一类嘅歌咧。我點我都會行去望下。 你去睇個 MV 啊，其實係好 match 嘅成件事。因為你諗下嗰啲肉販咧，佢嗰啲好古舊嘅街市，即係唔係話依家啦，個個都即係天然光啊，同埋白色光管啊，嗰啲紅色嘅燈咧，最上面有條嘢喺度轉下轉下，佛下佛下佛下嗰個咧，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不如聽眾大家估下究竟係邊啲嘢喺度佛下佛下佛下佛下？ 係啊，真係㗎，你嗱。嚟，我形容翻多一次先，你就觉得你对 我 唔住啦。咁你又问？ 不过我觉得好多人都冇我咁聪明，估唔到咩？ 大家想象下，即系好旧嘅以前嗰啲街市肉档啦。咁佢首先有眼红色嘅灯打落嚟，等啲肉睇落新鲜啲啦。跟住仲会有个佢唔系好高速嘅旋转嗰啲嘅风扇仔，佢系好慢慢地转。跟住其实佢唔会有降温嘅效果，但系佢上面有个一条 乌蝇噶啫。 系咩？ 系啊。 哦。好啊！原来攞嚟赶乌蝇噶， 因为攞嚟做乜嘢啊？ 我以为攞嚟 招财啊！ 我以为系啊，即系吸引啲客人望过嚟啊嘛。因为我细个好中意望住嗰啲爆豆噶，即系因为好似嗰啲发型铺咧，出边嗰啲转转转转嗰啲，我都好中意睇。 有两条绳咁样化化， 系啊系啊系啊，有条纸条喺度，系哦，哇，好实用啊都。突然间俾你讲起又 好好啊！你嗰个好真挚，哇，真系几实用喎、 啊。系啊，我唔知道、啊。 你下次去嗰啲肉档咯，可唔可以买嗰、那个好？ 但系而家都冇啦，而家啲肉档边有啊？ 你屋企自己整咯。 好啦，咁但系嗱，如果头先你捕捉唔到咧，可以翻去听多一次啦。咁、那个烟草咧系有源不写字嘅声啊。咁嗰个结尾咧系两两一组嘅鼓声嚟噶嘛，系突突突突咁样去噶嘛。咁然之后其实呢个同佢哋本来 demo 嘅编曲咧系一啲关系都冇。咁佢好记得，佢就话咧系黄轩咧，好似用呢个偶像剧一般嘅对白同佢讲，我会将首歌编成咁样。咁佢就点解要搞成咁咧？点解又要有不写字嘅原不写字，跟住又叭叭叭叭，你想点咧？佢就话开头写字嘅嗰个声音，好似一封信咁。呢、這个女仔写紧日嘅，去抒发自己不断被人拒绝嘅心情。 哦、 跟住佢话最后咧，你会不断听到鼓声就突突突突，嗰、那个系佢嘅心跳。 哦、 而最后漏跳咗一下，系留俾观众、听众你自己补充嗰下嘅心跳。系、 哦、 啊，跟住然之后你话点啊点啊，你系制作人，你个四手咁 教。几有 feel 嘅， 系真系，同埋大家真系要去睇个 MV， 你会认同我肉贩系可以做啲咁浪漫嘅嘢噶。 我知道，但系我就系话现实生活好少有肉贩有嗰种闲情日志播呢一类嘅歌咯，通常都系播收音机啊。街市嘅廣告， 因為我喺度回憶緊啲肉販， 或者叫賣緊啊，諸如此類。 但係因為我頭先一路喺度回憶緊啲肉販係點樣，但係因為我一路諗緊007， 佢啲 周星馳嗰版， 係咯， 於是我就回憶唔到一個正常嘅肉販係咩樣。 係因為佢似係要喝住杯咖啡啊咁樣，咁你嚇大家忙碌嘅生活好難係咁樣樣嘅。呢、這個真係留喺一個電影上面嘅鋪陳會啱數啲嘅。 係咁樣，係咯，介紹俾大家《心臟痛啊問題總部》嘅作品。 係啦，咁啊，究竟講就係 Happy Set 啊嘛，係 啊。 其实有啲好 classic 嘅一啲音乐嘅类型都有呢类感觉嘅， 系 即系譬如你听有啲 blues 嘅嘢啊咁样，即系其实 blues 你都知啦，即系 Monday Blue，你都知道，即系其实系一种唔开心嘅状态啦。咁但系譬如你听个编曲，其实佢系可以令件事热闹啲嘅。咁即系譬如佢可能就系追溯翻去历史，即系喂咁佢哋以前可能系冇咁多娱乐噶嘛， 系 咁佢哋要讲自己经历嗰啲辛苦啊困难嘅时候，咁我哋用个开 party 嘅形式去唱下自己有几唔开心啊，诸如此类，都有呢一种嘅状态响度。系啦，咁但系嚟到而家，譬如香港就系、是有一队嘅乐队啦，佢哋嘅 signature 我都就几中意，就系因为佢哋永远听落去嘅感觉咧，都系好开心嘅。但有阵时佢入面讲嘅嘢就系、是、可能你失恋啦，可能系你梦想达成唔到啦，即系中年有危机啦，诸如此类。咁但系你听个感觉，你系觉得哇，有啲嘢听完之后。可能我都可以笑下自己咧，咁你就有一個力量可以 move on 啦，咁樣即係有種咁樣嘅 magic 喺中間嘅。咁講緊呢一隊咧，即係佢哋成日都係唱 rockabilly 嘅，係、 哦、 啦嘅一隊香港樂隊啦。咁近年佢都試咗好多唔同嘅曲風啦，咁樣咁然之後，所以今日就揾嚟一首咧，嗰啲中年啲男人有一種少少危機感嘅一首嘅作品，但你聽落好似好 sad 啦，係咪先？但係佢哋就你一聽個氣氛咧，係咁嘅氣氛嚟嘅。 我脱发啦， 系啊， 发疯啦。 揾你有 The Boogie Play Boys 即信往日梦啊！ 那一街角，你的身影卷我别去，在那漆黑暗角落里，你抛低一股悠悠的空虚，在那之后不知不觉，每当经过这个地方，凝望这空空的凄凄声转角，这支孤孤单单处我，再次想起你，难忘记从前我与你那时那些感觉，似洗不掉，但是今日在你的身在你的身，是谁替我去爱爱你爱永不改变，在那一夜那一街角，你的身影远我别去，在那漆黑暗角落里，你抛低一股悠悠的空虚，但愿我可以每丝魔法懂得倒转过去时光，无奈我不清楚怎么可再次与你好好的相处，但我已经失去你。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警方拘捕15人，涉嫌操控一传媒股价，其中一人因此获利2000多万，另一人赚70万。海洋公园表示正积极准备重开，仍然要等待政府稍后公布，园方会开放网上预约登记，控制入园人流。下个月起会推出全新深度游，包括在园内做瑜伽和冥想，又会开放高峰乐园作露营体验。乐园会推出498元的半年入场证，游客可以在下个月1号至到明年3月31号内无限次入园，亦会推出港人限定的65折入场优惠。海洋公园主席刘明伟强调，园方已经进行财务瘦身，预算应该足够维持一年。行政总裁陈善如说，员工开支占整体支出60%左右，园方有审慎理财，包括给员工放无薪假，但会不断检讨。 昂平360宣布明日起恢复服务，每架车厢载客人数减半至到四人，而昂平市集的室内景点包括与佛同行和360动感影院继续暂停开放。昂平360说恢复服务之后，每日营运时间由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公司将继续采取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乘客落车之后，清洁人员会立即以漂白水消毒清洁车厢，另外会加阔东涌和昂平月台的排队空间，保持有适当距离和空气流通。美国至今撤销过千名中国公民的签证，阻止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存在风险的学生以及研究人员入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批评美国撤销过千名中国公民的签证是粗暴的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他说美方侵犯这些中国公民的人权，中方将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赵立坚又说支持中方人员依法维护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13点，跌155点，成交金额10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42点，跌1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6元升2元，阿里巴巴262.6跌6毫，美团点评233元升1元，小米集团22.45升3.5，百胜中国390.2新上市，农夫山泉35.9升2.7，友邦保险79.85跌2.2，中芯国际18.24跌1.8，盈富基金25.14跌1毫，港交所363.4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4，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6，人民币6.842，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35点，升202点。港金现价报1797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91美元，卖出194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花园道嘅交通意外，咁花园道落山去金钟道方向嘅支路近住美利道嘅意外事故咧，仲系处理紧噶，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翻上罗便臣道。咁而家坚尼地道去花园道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波老道。就喺花园道落山去金钟道方向嘅支路近美利道，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上罗便臣道，亦都影响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道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波老道，而反方向咧，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即系去湾仔方向嘅交通，而家都系繁忙，龙尾就喺御花园。咁另外喺九龙区咧，启福道、九龙湾嘅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展前少少嘅油站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车龙啊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启德隧道嘅管道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入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茶果岭天后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清水湾道冰屋落车去西贡。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买俾自己的，送俾人的，你想要好耐的，各式各样的产品都是由零售业人才为你悉心准备的。他们除了销售，亦负责店务管理、库存管理、采购、营销策略，每个岗位都同我们的生活质素息息相关，而你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一个行业多元发展，零售乜都有，前程在我手。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啊！ 点解我咁高音玻璃杯都唔爆嘅？ 点解我咁大声个玻璃杯都仲唔爆嘅？一定有古怪。 飞呀飞呀，你哋唔知点样震爆佢啫？想知道点样可以用声波震爆玻璃， 就要收听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文教组制作，由慧贤、善恩同埋家俊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 Hi Kitty， 我哋方唔方便入嚟一齐坐低倾下偈啊？ 梗系得啦，冲埋茶等你哋添啦。想知我哋三个女人倾啲咩，就要密切留意今个星期敏感时刻嘅朋友圈啊！ 我系 Sammy 郑秀文， 我系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洁彤、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啦。 包装带着皇冠 all gold， 我的项链首饰佩戴习惯霸气 stay note， 大口呼吸木兰木兰散发出的放松，我的人生已经没有办法回到普通，从来不会越轨，只会 take what's mine， 那些人总是七嘴八舌叫我滚出 line， 想当个 VIP， 晋升 VVIP， 手中拿着黑卡插队过去。Shine a light, eh? Shine a light, eh? 祝福你 Shine a light, eh? Pray for me 这个夜晚 Save me from 最后夜晚，让我到处 pop it on， 这么了醉年轻人都有罪，上一次夜你出众轮回，也不明白不花世界的气味，困在那座大的罗密兰城市内。 Everybody get up， Everybody get up， Everybody get up， Everybody get up。 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巴比伦，讲紧咧自己不断攻击其他人，就系为咗得到自己的成功。新专辑推出咗之后咧，呢一首歌都得到好多人的赞赏啊！ 飞罗蒙小姐，飞罗蒙。小姐费洛蒙，费洛蒙小姐费洛蒙， 之后都是一首新歌，简直吴青峰作品《费洛蒙小姐》。 谁会想到毛毛虫长大了变蝴蝶，谁会想到祝英台爱上了梁山伯，只有费洛蒙小姐费洛蒙，只有只有只有只有费洛蒙小姐费洛蒙小姐费洛蒙，居然说他早有预料， 娘兄啊，英台若是女红妆，娘兄愿不愿陪鸳鸯？ 哦，她是叛逆的野女孩。居然把世界颠倒过来，你看你看，就是他的错，就是他不男不女的妖怪，他是女巫，给他穿黑色的衣服，他是女巫，把他给关起来。 我不要做个隐形人， 可怜的可怜黑色蝴蝶，费洛蒙小姐躲在家里的衣柜饿了7300天，费洛蒙小姐有很多的心 说出没人看过费洛蒙小姐踏出家门一步，一有人开门打招呼，他就完全变成家具的一部分，他只想在自己家里放风筝。啊，费洛蒙小姐风筝，屋顶上费洛蒙小姐的风筝，那风筝其实你一抬头就会看见。天生正刚的你，我在这里，收音机啊收音机，告诉我那个频道可以收听你的声音，可以听到绿草如茵。他听见自己心里深处的声音，和风筝一般的一首摇啊摇，阳光下他和影子飞啊飞， 对抗社会对佢嘅限制。头先听到首歌咧，好有舞台嘅感觉啦。继续都同你去睇一出成人世界嘅舞台剧啊！ 步步惊心，红毯宴行。全裸色珠片谋杀菲林，天子注定三番打拼，掩藏在我尽神秘本领。 他或他的修长完没有谁决定， 紫色冰冰后白金安 静，不是回头收场华丽碰撞全新， 或者素颜惹人同情， 成人世界规则太复杂，扮真假扮热化， 参与这场竞技的游戏得到提名，皆大欢喜，结局别太意外，让我受宠若惊。 谁在角逐眼泪更浮夸，体验派艺术家，颁奖典礼能不能缺席，让我独自跳雨中却不善言语，无字表达感激。 侧耳倾听，答案逼近，忽然间暂停，天被冻硬。 他或他的修长完没有谁决定， 非完成时的命令拒绝代表总理。 阿修罗的战场比谁跟谁命硬， 有黑马的幸运。 成人世界赛制太复杂，扮真假白热化， 参与这场竞技的游戏，得到提名皆大欢喜，结局别太意外，让我受宠若惊。谁在追逐眼泪更浮夸，体验派艺术家，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让我回到创作背景，这首歌曲简单享受着热情，嘉年华的热情伴工作穿越雨林，输赢成功学的泡影，每一个人每种天分自我生活来追。 他叫做求得，那个名称叫做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 不相同不好吗，我会编织荆棘的桂冠，加冕我们自由天性，微笑拥抱我手代替夺取奖励。还在追逐人们更浮夸，要报应快爆发，即将接受了超过广告新闻播讲，终于高潮，当你宣布统一是否，我一转身 成人世界有时的确而且确太复杂了。 嘘，得奖的事。 于是乎写一首歌话俾你听，得奖嘅时候，我只系想翻翻去自己最单纯创作嘅世界当中。跟住首歌。都是告诉你，我想追求一些心目当中很干净很简单的生活。 二月 North Palm Beach 早起凉风白色地海的夜色提防你，说点大道理，最近我们都同意，一无所有的地义，Free Spirit 在耳中喧闹，摇头晃脑，让爱都睡着。树越看越贵，舍不得心个鼻涕。好几天拍越美景，换一片 coconut trees。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微信或微博注意，我宁可让车慢慢呼。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Car, big house, luxury， 塞满我的大脑里。哦，带手机，一把火色吊棺材，再见了一生的爱。哦，姑娘嘛，她她 my friend， don't let nothing hold you back。请你也抬头看看我的 starry night。有天我还会回来 ，there's something left。我早该知道，早该知道，有天我会没力气，醉到没有了意义。我早该知道，早该知道，朝着到我的顺利，自助你有的结局。Free Spirit 在耳中喧闹，摇头晃脑，让爱都睡着。树越看越贵，舍不得心个鼻涕。好几天拍越美景，换一片 coconut trees。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微信或微博注意，我宁可让车慢慢呼。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big car big house luxury， 塞满我的大脑里。 紧嚟受至最新专辑 Change 当中嘅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 Something I Don't Need。系啊，我就系想追求心中简单嘅生活。可能太物质嘅嘢我都唔系需要噶。 而面对呢一种嘅生活状态啦，其实某程度上系需要重新整理你嘅心态。今日最后一首作品拣嚟刘若英嘅新歌，送俾2020年嘅我哋，《不营业的日常》。 就一句热闹，也可能谁都找不到。前一幕才在家打扫，下一秒订好机票。留点时间跟我的孤独好好相处，或许它来散漫到极致。人生却很重要，忙或不忙都